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高阿丹，特别欢迎今天来到新福的朋友们。今天刚才师会讲的经文是我们圣经中的一段经文，我再念一次，是从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不以好消息为耻，这好消息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希腊人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不是犹太人的所谓的外邦人。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今天宣讲福音，也求你打开人的心，认知自己有需求，就开通人的耳朵，可以听到好消息。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但是圣经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哪一天哪一日出生。我们只知道他出生的地点和他出生的环境，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在12月，在今天或在25号庆祝耶稣诞生确实是有点随意。这也提醒基督徒其实不要太在意我们自己的生日。早期的基督徒甚至认为庆祝人的生日是偶像崇拜，除非你信算命，重点就不是我哪一天来到世上，而是我来到世上。更重要的是，我会说其实不是我来到世上，而是然后我要去哪里。我猜你知道你自己的出生地点，你知道你自己的出生年月日，你也知道谁生了你。但是朋友，我们中间有谁可以回答然后呢？然后你什么时候离开世界？然后你怎样离开世界？然后你要去哪里？基督徒庆祝一个犹太人的孩子约2000年前出生在地球的另外一边，耶路撒冷城外，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孩子是上帝的儿子，他居然出生成了人，为要替人死。有趣的是，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确切出生的日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哪一天死，就是逾越节前的那个礼拜五。这表示圣诞节对基督徒来说是好消息，因为那永生不死的上帝儿子居然出生成了一个可以死的人。我说圣诞节对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好消息，因为我明白今天在座许多客人并不是基督徒。圣诞节对你来说或许是血拼的机会，或许有过节的氛围，但圣诞节不是好消息，让我们承认圣诞节甚至有点麻烦，因为市政府、百货公司和教会都在这时候办活动，塞车扰人。你朋友会拉你来教会看看话剧、看舞台剧、听歌剧，说不用钱。你不好意思对你朋友说，如果要花钱，我宁愿去看演唱会。至少新福不会强迫你听歌剧或看舞台剧，我们没有那么残忍。我们只唱诗歌，我们还有高档的手工茶点，还有我。都免费。但是其实我也知道你今天并不需要来这里吃东西，你也不需要来听到什么好消息，因为你没有这个需求。好消息必须满足你的某个需求，但是圣诞节到底满足你什么需求？2000年前一个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孩子与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到底要向你报什么好消息？我要向你传什么福音？人都是有需求的生物，虽然我们不竟然总是感受到有所需求，就像你不会感受到你现在需要空气，等到你 感觉你需要氧气的时候，事情就大条了。你有所需求，不过你也说实在的，不需要信耶稣才满足你的需求。你说实在的，没有耶稣也过得很好，甚至比你身边的基督徒过得更好。反言之，信耶稣不会叫你发财，不会给你健康，不会修补你的人际关系，不会挽回你的婚姻，或疗愈你的原生家庭伤害。我会说，那个保证叫你成为生命赢家的耶稣，不是圣经里面的耶稣。这个教会所信的耶稣会叫你舍去世上的一切来跟随他。说实在的朋友，你要那个耶稣干啥呀？也许你曾经试过，也许你曾经上过教会，也许你甚至受过洗，但其实也没有用，因为耶稣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或许你是那种最稀有的动物，就是全然无所需求的人，也许你知足，或许你很满足，或许你自给自足，也许有人满足你一切的需求，你爸妈很有钱，你儿女很孝顺，你的老婆或先生很会赚钱。难怪你会问，为什么我要信耶稣？上教会要干啥呀？到底有什么好消息啊？所以我承认，相较之下，我们基督徒比你弱，我们很弱，因为基督徒承认无法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基督徒与世人一样会缺钱，我们一样做人失败，我们在职场会受到排挤，我们的婚姻不美满，小孩子也不孝顺，我们也会遇到车祸，我们的体重也会随着年岁增加，头发越来越少，也会得癌症，也会死。但谁不会死？朋友，基督徒与你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一个人替我们死，没有人替你死。中国人说替死鬼，只不过替我们死的不是鬼，是上帝的儿子。唯有他可以满足必须有人替我死的这个需求。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承认，我有再多的资源，我再厉害，也无法满足这个需求。为什么？我需要有人替我死，因为我是个罪人。我得罪上帝，我也得罪人。我犯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不仅是身体会死，我将受审判，我将在永恒中经历惩罚。换句话说，除非有人愿意替我死，我就无法逃避地狱，好上天堂。好消息就是，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好替我死。圣经的说法是，上帝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听得出来，这个好消息确实有点变态。一个完全无罪不该死的上帝儿子，如果圣经说的是真的，居然为我这个本来最该死的罪人死。圣经的用词是，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了罪。他在十字架上经历我本来应该经历的上帝的愤怒。简单来说，这就是福音。因此你也听得出来，这个福音，耶稣出生的福音，只对某一些人来说是好消息。接受这个好消息的人，至少必须承认，第一，自己是该死的罪人，第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了人，为我死，为我这样的罪人死。我会说，其实不是我说，是圣经说，每个人没有例外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就是死。因此你我都有逃避地狱好上天堂的需求。其实就是一个人，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最迫切的需求。就此来说，圣诞节确实应该是所有人的好消息。朋友，我不会告诉你，你信耶稣会帮助你达到你的人生目标，或者把你放在正确的位置， 或者给你一个正面积极的自我形象，我不告诉你那些肉麻的东西。信耶稣不会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因为让我们诚实，你所求所想的不见得会叫你上天堂。但是我会说，朋友，信耶稣会满足你一切你需要满足的需求，包括你没有感觉，从来就不知道你有的需求。就像氧气，就像你需要有一个人替你死。确实没有耶稣你可以过得很好，我相信你也过得很好，但问题是然后呢？然后呢？到时候再说吧。I just wing it， 到时候我再看着办吧。也许地狱不是真的，也许死后就真的一了百了，没有永生，还是你比信耶稣的人更有信心，因为你相信好人上天堂，而你是好人，你是好人。Really？ 真的吗？我会说，你相信自己是好人上天堂，就证明你其实并没有那么好。Sorry。你听有人说，所有宗教都一样，所有宗教都一样，都叫人做好事，而好事有好报，好人也上天堂。所有宗教，朋友，让我告诉你，所有宗教唯有基督教不同。圣经说，世界上唯一的好人，唯一的好人是上帝儿子成了人，而那最好、最完全、完全无罪的好人，居然经历最坏的下场。他经历最坏的下场，他为我经历十字架，好叫我这个最坏的罪人可以上天堂。好人上天堂，这样圣诞节的福音对我了，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人生中比较好的选项，可有可无，不是给我的生命加分。上帝的儿子替我死，是我不能没有的好消息。上帝的爱，圣经告诉我，在此就向我显明了。朋友，我不过是个可怜可悲很可笑的罪人，今天向你分享我得到的好消息。这好消息就是，上帝的儿子爱我，爱我到一个程度，为我舍去他自己的生命。我求上帝叫你今天也认知你也有这个需求，让这上帝儿子成了人，好替罪人死的这个好消息也成为你的好消息。让我祷告。天父，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罪人来说，你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是最好的消息，其实也是所有人都需要的福音，但是唯有认知自己需要的人才得着这好消息，才可得着我们的救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儿子。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如此的动工，叫今天所有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人都得着这福音。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